挑你举手啊，什么事啊？没事啊。啊？遥控器。啊？刚刚下课的时候啊，有同学跟我聊到一个宅男话题，叫做《圣斗士星矢》。你们看过这个卡通画吗？ 有。 就是因为他那个话题啊，倒是勾起了一点我关于所谓的，刚刚不是有讲，就是说，哎，在这个《三分道人黄帝内经》啊，金的这个社会居然是比这个气还要高的。或者说在庄子里面啊，身体的感觉这个气这个东西的社会居然是比你的心还要高的，就这样子一个价值社会的层级。那同学聊到圣斗士星矢的时候呢，就有聊到有一个，就是刚好提到一个东西，就是这个卡通片嘛，这个漫画书啊，就是这个什么那群打来打去的啊，这功力在提升的时候，像他们圣斗士啊，有一个比较最高层级的圣斗士，就是说黄金圣衣的圣斗士，有听说过吗？啊，那要当黄金十二宫的圣斗士呢，需要领悟一个窍门，叫做第七感。啊，那这个第六感就是前面六感，就是什么我们一般说的什么眼耳口鼻身意啊。那这件事情呢的微妙之处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的这个功在这个漫画书里面啊，我还不讲现实世界，如果在漫画书里面你已经有那个什么精神力啊、念力啊，啊这些东西，那这个基本上代表你这个第六感已经开发得很好了。可是呢，为什么还有一个第七感会比第六感更高级呢？你要领悟第七感才能当黄金圣斗士。其实他这个漫画书的这个虚构的故事啊，那也以学理来讲，显然不纯粹是虚构了，因为他这个是在讲佛教语言的这个什么第六式、第七式、第八式啊。那到什么练到第八感的时候，才能够到冥界去打这个冥王黑帝斯啊？因为希腊神话的冥界就是人死了之后都被关在里面嘛。你如果领悟了佛教的第八感的话，就是想起你是永生永世、轮回不朽的存在，那这个死了以后就在冥界关着的这个世界观就被破三关了。所以就可以在冥界里面活动自如了啊，那是所谓的第八式阿赖耶式的功用。那但是呢，我是觉得他提到的这个比第六感更高的第七感，其实对我来讲啊，也是我在中医界有的时候会觉得有点无可奈何的事情。因为呢，我不晓得，我们台湾其实还好，我们台湾的中医界的人基本上都是凡人啊，没有那么多超人。可是呢，我们大陆这边的同行，对不对？就常常，哎，有的人好像渐渐的，就是好像有很多神通力了啊、哦，就什么能够看到人的经络啦，或什么东西啦，就是第六感都慢慢开发了。可是这样子的一种神通力，以我一个做庄子的训练的人来讲的话，我都觉得庄子其实很在意的事情是，比较是第七感那边，就是。你今天如果是一个捏陶碗的，你能不能把这个陶碗一天比一天捏得更进步？就是在技术上，你还能够有技术面的提升，这个东西是比较归类于圣斗士的第七感。那在这个漫画书的世界里面，第七感是比那个第六感的种种超能力、神通力更高级的。而我自己在练庄子的过程啊，因为在这个业界啊，动不动就会遇到高人，啊，就是说好像灵机一动就知道你怎么样，就是那种有灵感力的人。那可是呢，对我来讲，我只用我自己的立场来说啊，不好意思说别人。以我来讲的话，我觉得，就是庄子喜欢用的那个"达人"这个词，就是专业领域的能力能够练到很精纯。我觉得这一件事情对我自己的人生的幸福感的提升是比较有帮助的，而不是超能力。而且尤其这件事情在，尤其我在大陆这边遇到的这些比较奇特的人啊，我常常会有一个困惑，就是这些 很有一些神通力的人，有的时候哦，你问他东，他会答成西，就是听话也没有听清楚，讲话也没有听清楚，而且做什么事情常常搞错。就是我的想法是，今天我的困惑是，如果你这个有形的三次元的世界，很普通的事情，都这里也搞错，那里也搞错，以这个水平的感知力，为什么能够感知更超次元的事情？就是那个神通力的来路到底是什么呢？那我个人以为，就是说这一类的比较所谓的高境界的修行啊，我觉得我就够不着了。我自己是觉得，就在一个自己的生活的范围里面，如果我能够把搞错的事情找到真相，变成不要搞错的话，那左右脑平衡了，我就不会有情绪了，那我就觉得日子过得比较舒服了，幸福感比较多，那就这样而已。那说实话，就是在我的心里面，还是觉得神通力的价值好像也对我而言，价值好像没有那么的大。因为我自己觉得，就是日子过得很舒服这件事情对我来讲价值比较大。那不过我有的时候看到就是比较像同学辈啊，就会好像给我的一种感觉，他那个表情就是提到某某人是有那种神通力的高人之后，他表情就会那种他很厉害哦那种表情啊。那我说这个话是出于嫉妒之心吗？我也不太确定，只是在我个人的想，就我个人的生活感觉来讲的话，我倒是好像，这些年来，就是随着日子过得比较开心，那好像越来越没有在想要有神通力这件事情了。那这个啊，昨天呢起了一个头啊，还没有讲完的五行的那个符码这个东西。因为这个五行的符码呢，比如说什么心藏神、肝藏魂、肺藏魄，是不是这些东西？那又或者是这个地方的太阳寒水之气、厥阴风木之气，这些东西总加起来，其实对以我们中医来讲，我们中医是提供了一张啊所谓的情绪跟身体的关系的人体地图。而这个情绪跟身体的关系的人体地图，其实西方最近的学界是蛮重视的，就是西方的这个身体治疗或者心理学界，其实早在30几年以前就已经相当重视所谓的 body mind， 就是身体跟意识合成一个字啊 ，body mind 的这个话题。那这个 body mind 的话题呢，他们在初期的时候比较会去思考说啊，你如果有累积了什么压力，可能你肩膀会比较紧啊。那如果你这个地方的牙车骨这个地方特别怎么样啊，可能你是习惯于忍耐痛苦的人啊，或者你是一个骨盘比较向前歪的人，你是一个在性方面会比较想要去泼洒你自己的人啊。啊，或者是你如果是一个肩膀后缩、头往前倾的人，代表你是一个比较没有安全感，都要用头去先看清楚这个世界，身体才开始往前走的一个人啊。就是从这些身体的肌肉的摆放，以及哪些地方，就是比如说他们的那种所谓的疗愈课啊，就比如说这个病人，医生可能会觉得说，好，你就拿一个摇巾、毛巾啊，牙齿摇紧，我这样用力拉你毛巾，你就用全力摇紧，然后呢，你在这个嘴巴这样用力的时候，我就感觉说，哇，有好多我从你累积的那个心灵创伤喷出来了，我现在开始流眼泪了啊，然后就进行那个清理跟疗愈，大概这样子。就是过去30年前是在以这个方法入手，然后呢，到了最近这些年呢，他们这个学界就开始发现说，哎，中医的这个什么情绪会影响什么经络这件事情啊，又给他们开了一个新的天地。于是呢，这些外国老师呢，也常常回到不是回到，他本来就外国人啊，来台湾啊、大陆呢教课。那一个2天的课呢，其实台湾课都比你们这边便宜了啊。比如说之前来台湾，可能2天的课收入人民币1万块左右吧，啊，也不是那么的贵啦。就是一般外国老师远来的和尚会念经啊之类的，就来一个什么红头发的荷兰老师啊，然后这个跟你讲你什么情绪会伤到哪条经络啊，他的这个感应点在哪里啊。 然后顺便来台湾玩台湾的妹妹啊、大概是就是他我能够赚到一点钱的一个新兴学门。那我自己是觉得说，我们的五行符码啊，其实放在这上面，我的为难之处是这样子，是虽然这是一张堪称好用的地图啊，英文称之为 paradigm， 就是理论框架啊。那这个 paradigm 这个东西啊，为难之处是，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个人得了癌症，对不对？我看他癌症长在哪里，那我会说你这个癌症可能什么经络，可是他本人也会觉得说我好像不是这种人耶，就是好像你说的并不对耶啊。所以我自己的尴尬的一点就是说，不见得得了什么癌的人一定是犯到那个什么情绪的情况是很多的。所以我在想，就是人的身体会有疾病的理由可能是多向度的，也可能更深层的理由，甚至是风水上的理由之类的，有的没有的。所以这个身体地图我在讲之前，我要先说我并不敢拿它来解释一切的事件，我只能说这件事情也是可以参考的理论框架之一，这样可以明白吗？啊，那么我们的中医的这个五行符码，它大概在说的一个故事，就是从水生木生火生土生金的这个过程啊，大概就在说的是，就是因为我昨天不是画那个圈圈，然后画一个五角形之类的东西，对不对？就是所谓五是从二生出来的这件事情，就是五行它在说的故事是二发生的事情，就是发生了什么事情的那个发生。所以五行的行一直不念成行，因为念成行就是名词了，它只要维持是一个动词的状态，就是这个东西现在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运作方式的状态，所以要念行。那这个，那它什么东西是那个二呢？这个二就是阴跟阳啊，就是有形的世界跟无形的世界。那五行的符码呢，像是水这个东西，就是比较是还在形而上的潜在意识的看不到的世界，看不到的黑摸摸的东西叫做水，所以我们会用为了要表示看不到的这个象征意思，所以水的颜色就属于黑，啊，就是，当然你如果要换一个颜色说，那我就属于白也可以啊，白也是什么都没有啊，那这个就姑且是随便了啊，那这些都是只是象征性的东西，也不能说是非常完满的科学正确。那我个人是觉得，如果你说这个中医说啊，肾藏志，然后恐伤肾这件事，如果要用我个人的看法的话，我会觉得志这个东西很可能就是你这个人在出生以前在另外一个世界就已经先决定好了我这辈子要做什么事情，要玩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游戏。那这个预先准备好的人生蓝图可能就是你的志。然后呢，可是你到这个世界上，在有形的世界会有很多东西来让你恐，就是说这样子会受伤，这样你会没有钱，这样你会什么，所以这个世界上有形的世界就有受伤死亡之类的事情，所以会让你有一个得失心。像老子讲说，我之所以有问题是我有这个肉体，对不对？那庄子就讲的，庄子的第五篇比较讲的是人对于肉体的执着，就是 人认为自己是一个肉体人而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灵魂人的时候，人的心里面就会有一个证据叫做恐惧，就是因为肉体人会担心自己受到伤害受到损害，所以恐惧是当人认同自己是肉体人而忘记自己是灵魂人的时候会有的情绪。那因此呢，我们如果要用情志上的调理来说的话，一个对于肾脏比较好的心情呢，可能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比较不要害怕这些得失的东西，而是做你自己真心想做的事情。那如果你是很害怕这个世界上别人的眼光或者别人的要求或者别人的期许，因此很不幸的你选择了一个不是你灵魂呼唤的道路的时候，那这样子就像昨天说的对人的身体健康比较不好的那个第二条你就犯到了，对不对？ 不能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那我昨天讲到说，这个性感美丽的男女，或者是大好人，或者是某一部分的成功人士，常常到后来就是忧郁症发作到不行，就是他当他走的人生是为了表演给别人看，为了要让旁观者满意，就是害怕别人的眼光而走了一个不是自己真心想要的人生的时候，他的肾气基本上就会断电。因为我们治疗这种忧郁症，如果用中药治疗的话，几乎都是补肾药为主轴的，什么四逆汤啊、麻黄附子细辛汤之类的，就是常常是用补肾的药的系统下手，当然也会辅佐一点补脾的药跟补肝、跟疏肝的药都有了，但是补肾的直接疗效还是比较明显一点。那这样的话呢，我就想说，我们要长养肾脏里面所这个藏的这个智这个东西，那就是要从就是生活之中，好像要比较有诚实的对自己诚实的勇气，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比较对肾比较好。那我昨天也举一个例子说，有个出版社的女同事，当她在被父母控制，然后去美国读她完全没有兴趣的科系的时候，她的肾就是很烂，怎么样都好不起来。然后她回到她自己想要过的生活以后，他的肾的状态就好起来了。那一年之间，我把脉是把得非常的清楚的。所以，大概如果你说要用情志的角度来保养我们的肾脏的话，大概是这个角度。那类似的这个地方的少阴君火之气啊，关系到肾的部分，其实也是有类似的，差不多。当然，如果你硬要说肾还会带到膀胱，那，跟膀胱比较有相关的情绪，其实膀胱严格来讲才是纯粹的水气，然后肾脏还是有一点半火半水的，在这个图是军火，在这个图是水。那水的反面是火这个东西，那我们心脏里面是中医认为所有的脏腑里面地位最高的脏啊，心中之神嘛。那心中之神的定义啊，是二合一的。我说它的一个面向的定义，叫做一个面向定义，我说是表面意识中的潜在意识。那另外一个面向的定义呢，是感知力跟表现力。所以我觉得无论是学中医或者是学庄子，都要记得这个定义，就是说心力，就这个人的心力强不强，是这个人的感知力好不好，表现力好不好。而张仲景的伤寒论的训练，就是在训练你的感知力。就是你如果不能感知清楚这个人得什么病，你就靠辨证点再辨证去感知清楚，感知开药。也就是说，心力里面不包含思考力，思考力是土的这个皮主思的这个皮的力，不是心力。那庄子的达人训练就是对于心力跟思考力的关系。庄子用的比喻是说，腰带合身，你就忘了你有腰了；鞋子合脚，你就忘了你有脚了。也就是说，庄子认为的是，你之所以会要想那么多，是代表你心力还不够。就是你，比如说，就举一个做菜了就好了。你如果是一个做菜的初学者，你要一直想我这里要加多少盐，这里要加多少糖。等到你熟练了，已经可以感知表现得很好了，你就不用想这些东西了，对不对？你初学英文的时候要想英文文法是怎么逗的，等到学顺了直接讲，就不用想到文法了。所以心力越强越不需要动到思考力，是这样的东西。所以当我们的中医变成了一个空想科学式的思考中医的时候，很可能它就对于我们的这个医术，因为医术是这个技术力、是感知力跟表现力的世界的事情，对于医术就可能不是那么有帮助了。那我个人觉得，当然训练心力的方法，以庄子来讲的话，就是承认事实嘛。庄子的基本功非常单纯，就是你有情绪的时候，就你有事实没承认；找到那个事实，承认它的时候，就没情绪了。那你如果想要跟别人辩论，想要讲赢别人，想要说服别人的时候，那个想法里面一定有不是事实的念波，他才会想要说服别人。就是不实念波的特征，就想要扩张自己的版图。 所以叫找到事实，消去自己的不实念头，然后发现自己果然承认了这个事实以后，你就不再想要去说服别人，那就代表你承认这个事实。如果你承认，你再讲一万遍小孩也不会听的话，那你就不会再讲。你不承认，你就会一直想要讲他。或者说，你有一个人误会你要跟你绝交啊，你就解释好多，跟他说好多，对不对？说服他相信你是没有弄错那件事怎么样？相，可是你没有承认，其实他冤枉你，很可能是你的冥冥之中的你自己啊，你的潜在意识。就是安排说，这个人这个时候跟你缘分差不多可以了，他离开你刚刚好，然后你要把丢掉垃圾捡回来，不承认这个时候离开他很好。像同学有没有这样经验啊？就是被人冤枉了，他去解释清楚了，于是那个人又留在你身边，然后真是个头大的问题。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顺便就可以放生的，你偏偏就是不洗衣服，一定要把他弄回来，那就是你没有承认，你没有他比较好的事实。所以你会很想说服他，所以这就是庄子的基本功，就是没有什么更高深的东西。两句话讲完了，明天还有两期庄子课，不要来上了，对不对？这样够了。我天天练，练到现在17、18年、19年了，还是只练这两招，好不好？所以庄子就教完了，没有别的。那这个是一路，就是心力的练法。如果你能够不断的去除不实念波啊。然后找到这事实的话，你这个右脑，就左脑就比较听右脑的话，那这个时候这个人越能承认事实的人心力越高，那也就是感知力越好。像我有时候遇到一些比较年轻的朋友啊，工作上遇到一些瓶颈啊，有一些困境啊，没有钱啊或怎么样，就是当有年轻的朋友跟我提到他的人生有如此多的无奈的时候，其实我的答案都是无聊到人家不爱听，就是我要怎么解决这些问题。我说是这样子，在我来讲的话，我如果很勤奋的练庄子基本功的话，一有情绪就找真相把情绪消灭掉，一有想要说服别人冲动就找真相把那个说服别人冲动消灭掉，每一次我都这样做的时候，我大概3个月心力可以增加一倍。那每3个月增加一倍，如果你有15个月的话，不是增加64倍了吗？你如果是同样做这个工作，你的心力是你同事的64倍的话，你做什么事情不能做好？就是太简单了。就对我来讲，没有冲事业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在工作上面很辛苦这件事情，如果在我的世界，如果你真的死心塌地就练庄子基本功，就好好练它15个月，你心力增长了65倍以后。而且不但你能力增加了65倍啊，你情绪也少了六十四倍。如果你能力增加64倍，而且同比例的你的情绪也少掉只有原来1/64的话，那你真的是很可怕。像我觉得我跟同道之间的狗咬狗啊，其实对我来讲是很轻松的，因为虽然谁都可以欺负我啊，但在打来打去的过程，我觉得我很安然。为什么？因为他会不高兴，我不会啊。就咬来咬去，只有他会痛，我不会痛，那不是很好吗？就是他就是因为没有什么情绪，所以呢，不管跟人家发生什么冲突纠纷，对不对？我都觉得我只是单方面的在蹂躏他。对，因为他难过，我不难过嘛，那样就好了。所以什么事业的问题啊，什么的问题，我大概就是回一句话：庄子基本功讲了。那如果你说我感情的问题呢，或者说这个更加是庄子基本功，我在庄子课上讲夫妻不要沟通，因为人家讲的话也不见得能信。就是你心力如果增加了64倍，对不对？对方是什么货色你一眼就看得明明白白的时候，你根本不用沟通，对不对？没有足够的心力看清楚对方什么货色，然后每天被对方在花言巧语所骗啊，我一定会改啊，我其实是很爱你的啊，对不对？讲那么多，我其实很重视你啊，那你明明感觉不重视，那你心里好一点就会知道他果然就是不重视，那就没事了嘛。所以对我来讲，增加心力最直接好用的是庄子基本功，那在日常生活直接好用的是答所问，就人家问你说，哎，吃过饭没？啊，没。然后把对方噎死，因为好像就变成被请你吃不可，对不对？就是，但我这 就是我自己的话就比较守这个基本的规矩啊，我的助教当然也守，所以呢有人跟助教影音啊写这个电邮还是微信啊，讲很多啊，我这个头又痛啊，怎么样很痛苦啊，怎么样这里不说那边说，可是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啊，我讲的什么病啊，医生医啊，他开什么药啊，结果有没有把我医好啊，怎么样呢，讲一大堆，然后呢影音只在看有没有问句，到最后发现只有一句话问句，子云高多少钱啊，200块，就你讲那么一大堆没有问句我怎么答，对，你没有问这个啊。所以噎死别人这样就很好，对不对？就是给人，你看，你只是答所问啊，你周遭很多人都被你修理了，修理的还蛮难看的，这不是人生也蛮有乐趣的吗？而且心力越好的人啊，基本上就会越快乐，因为人的幸福快乐的感受啊，有一点像是你心里面的那个用来感知的生命能越有的时候啊，你会越感觉到自己的存在，然后心就会越安定。但那个安定也可以说，你越不承认事实，越有情绪嘛。所以你如果能够承认事实，你也没什么情绪好发作的。左脑跟右脑情报平衡的时候，人没什么情绪的。所以心中之神嘛，就是对我而言，心中之神就是这样养嘛。而且这个心中之神在养的过程，这个庄子说虚室生白呀，就是一个越空的房间越有光，也就是。你心力越强，你就越没有那么多事情要想。你越不想事情的话，你就越不会思伤脾呀，啊，就是思考伤脾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保养心中之神，大概就这样也就说完了。那至于，中医说的这个喜伤心，喜伤心呢，我自己觉得。我可以理解的是，当然我可能理解的不见得是绝对的正确啦。可是我可以理解的事情是这样的，就是当我还活在有比较多代偿反应的时候，所以有代偿反应就是我还有很多事情自己觉得自己达不到自己的要求，所以呢，还努力的要说服别人相信我是好的，还很努力的要奋发向上的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我会有一种情绪叫做高兴。就喜伤心的喜是高兴而不是快乐，因为我现在日子过得很舒服，我觉得我每天都很快乐。好，那高兴的那个喜是这样的，就是当我觉得自己还有很多不足之处的时候，因为自己那个自卑感，人会有一种情绪，就是比如说如果有一天呢，有一个人跑到前面来说，哎呀金金叔叔啊，你讲的课实在是讲得太好了，这个比这个什么徐文斌老师讲的好太多了，那我那时候心里就一高兴，那个高兴的那个当下是会让心理严重降低的。对我来讲，这种高兴被人家吹捧而高兴啊，吹捧一次伤到的心理是非常大，因为我曾经有一次上课上上有高兴过一次，然后之后就教学能力大幅下滑，爬了2个多月才爬回原来的水平，那真是吓死了。所以呢，像我那个台湾的同学，因为知道我很怕喜伤心嘛，就常来玩我，他说老师有一些话我想跟你说啊，不过呢怕伤了你的心。那我的助教也这样玩我，就是我的台湾助教是这样的，昨天我自己不在网络上看东西的，已经看到的就会比如他会说，叔叔啊，那个大陆的谁说你是傻逼耶，这些都很告诉我，很开心的告诉我。但是呢，如果有大陆的同学发了一篇比较是歌功颂德的文章，然后他就说，叔叔这篇文章你不能看，太伤心。就是这样子的。然后等到自己呢比较变得更，就等到练庄子练久了，变得更加能承认事实的时候，等到有人来说这种话的时候啊，我没办法高兴。就是你在承认事实的立场会这样想，你是什么东西啊，以你这个功力可以说我比徐文斌高，那代表你比我们更高了，你在外面展露你的狂傲，展露得很高兴，是不是？就是等到承认事实以后就不会这样高兴，就觉得这个人是发什么神经来。但是当你还有那个自卑感在鞭打自己的时候，你就很喜欢在别人面前表现得很好，来享受这个喜伤心的感觉。那现在的这个基于代偿反应啊，而喜欢就而变成什么修道病、教主病的人，都是在追求这个喜伤心的感觉。而的的确确就是这种喜啊，最会破坏你的心中之神，最会打死你的右脑。你知道像现在那个心灵喜欢在网络上泼那个心灵鸡汤块、心灵鸡汤块那种人。就是见了谁都要表示我是高你一格，对不对？大师对你开示， 这就是在享受喜伤心哦，就是在享受把人家踩在底下的乐趣。所以呢，如果你真的还想要救一救你自己的心中之神的话，这个什么教主病、大师病，就自己要知道，就你这样做的话，你的心力会越来越弱，而且已经发展到教主病的时候，通常都已经代偿到有解离的部分。所以自己要救自己的话，就不要再玩这一招，好像披临天下英雄的时候，那个感觉绝对比每一个英雄都高的那种感觉，这就是典型的对喜伤心的追求。而这个呢，我不得不说，无论是大陆人跟台湾人都好会这一套，就是罪恶感鞭打自己的不够啊，念波再糟点，就是用羞耻心来鞭打自己。是被羞耻心鞭打自己的人啊，羞耻心这个东西发作出来的样东西啊，一个叫做爱面子，一个叫做紧张。所以人喜欢爱面子，也是喜伤心的一种更高级的模式了。紧张的话就是说，因为这个人太会自责了，所以他做事情会觉得不行，我做坏了就被雷劈死了。其实你做坏了就做坏了，也没有雷来劈你。可是因为你自责的太多，所以你会觉得你只要做不好这件事，所有人都会瞧不起你、唾弃你、看不起你，你没有资格活在世界上，所以你会紧张。所以这个羞耻心的念波发作出来了，一个是面子，一个是紧张。那这些都大约还可以归类到喜伤心的范围里面。就是更严重一点的喜伤心而这些很我说我们大陆人台湾人都很会犯，因为大陆人你们自己看得到什么样的吗？因为台湾人有那种信那个什么佛教团体啊，那个什么基督教团体的人，对不对？比如说基督教团体的人跟你一言不合，对不对？就说比如说跟你讲话斗不拢，谈不高兴，对不对？他就会说啊，这个我可不可以为你祷告，就是瞧不起人到一个境界，对不对？就是你已经是掉在地狱的垃圾了，我同情你，对不对？用这种方法来洗伤心。那这个台湾人跟佛教界的人，就动不动就是我跟你讲啊，人应该要慈悲啊，就是什么事情都有意见，你这样那样他都要给你意见，就是你应该怎么样才对啊，你要更温柔，要更慈悲，你要知道你爸爸妈妈是爱你的啊，那个，对不对？就是不断的说教，不断的说教，来享受那个高人好几等的快感。好，所以呢，在这样一种喜伤心的氛围里面，人会产生一个现象，就是很喜欢设立门规，就是人应该怎么样，我们这边的弟子应该怎么样，学中医要诚意正心，要煞有慧根，要怎么样，不可以好色，不可以怎么样，不可以偷抢，就是活在这个系统的人特别喜欢立门规，江湖帮派的门规，不可结交匪类这种东西，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应该，就是我立门规的那时候也是在享受喜伤心，就是这个天地的道理是我说了算。那我想各位说不定在家里面已经给你家立了很多门规，对不对？什么超过十一点不要还醒着啊，或者怎么样，什么第几餐不要吃比较好，这个对身体不好不要吃，就你已经给人家立了很多门规了啊。那站在一个保护心中之神的立场，这些事情就是越玩你就会整个人越不承认事实。所谓的越不承认事实，就是说啊，你会因为你的右脑就是心中之神被打坏了嘛，越来越弱的时候，你就越来越会像我之前举那个例子说，哦，我是学会计的时候学会把脉，就是你自己想什么就觉得一定对，就是你会觉得自己是绝对对，所以也就是不能承认是，就我只要他认为是这样，就觉得一定是这样，那这样基本上右脑就坏掉了，就没有承认事实的能力了。自己认为怎么样就是怎么样，而这种病啊，其实你如果换个角度来说啊，这也不只是喜伤心，在中医来讲，这也叫思伤脾，就是说你的思考力，就是心力够强，而且是还想更强的人，他会让自己的感知力跟表现力不断的进步，然后让自己的思考力不断的减少。可是呢，如果你已经是思考力比较多，而且思考力有点想要更多，就是用这个思伤脾的时候，他也会伤心。就是很多人会越想越容易用思考力来取代感知力。什么用思考力来取代感知力啊？就比如说典型的日常生活里面的答非所问，就是啊， 就我问你说现在几点，哦，你就说哦，很快就回来了，对不对？就是人家明明问你是几点，你就要以为人家是问你多久回来，对不对？就是你都在幻想，都不在感知。所以这个答非所问是典型的思考力失掉感知力。那这样的人呢，又会有另外一个效应，就是如果是一个很在意自己的心力的人，如果人家他什么约什么事情迟到了，记错时间了，人家说哎你怎么这样，他说哦对不起我搞错了，就是练庄子的人很容易说我搞错了，我弄错了，我感知不正确。可是呢思考力吞掉了感知力的人呢，就会说啊不好意思哦，我以为是约两点，都要用我以为当借口，好像我以为就无敌了，你就不能责怪我，就不能承认自己搞错，反而我以为这一坨变得很理直气壮。所以你如果不想要自己撕伤皮，也还希望保住自己的心中之神的话，那这个我以为病跟答非所问病就自己要克制克制。不然的话，你如果不克制的话，就很容易没有去这档子面东想西想东想西想。那人在这样子东想西想思考的时候，大脑我说过是油耗最大的器官，它是熊熊燃烧的。那这个时候你的皮会需要吸收到大量的糖分来供大脑燃烧。如果那个当下你的皮你的消化系统吸收不到那么多的糖分的时候，消化系统就会到处去掉糖来借掉头寸，那这样子你的皮就会虚掉。所以就是大脑是直接要靠消化系统供应的东西，所以你一直在想想消化系统是很忙很忙的。所以你说这个什么一个人啊，他如果是喜欢上了哪个女生啊，朝思暮想，他一定会什么茶饭不思，对不对？胃口就坏去了。就当人一直在动思考力的时候，其实胃口是受影响，整个消化系统都是受影响的，因为他们之间有一个比较连属的关系。因此呢，所以思伤脾这件事情，中医说的脾啊，其实很关系到人那个思考用的大脑。但肾脏的话，比较关系到人平衡用的小脑，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类比啊。那当然，我们说，在这个五行的相推里面啊，水呢要去生木，这个在潜在意识这个冥冥之中的这个无形的东西，来到这个有形的世界，阴跟阳，无形跟有形的东西开始交织成现象。就是阴跟阳开始构成现象，我们中国人觉得很像一个草木发芽的样子，所以用木这个东西来象征它。那就灵魂来到这个世界上，有了肉体，但有了肉体的那个形成肉体的那个东西，要算是这个地方的少阳相火，就是肉体的磁场的铸模，就是从无形转化到有形的那个转化的 medium 那个媒介是少阳相火。但是属于木的这个东西呢，就是我这个人就是在这个世界上面做的一些事，比如说我这个身为能量的灵魂人来到这个肉体里面，我今天哎动手盖一个房子，你的能量跟有形的世界发生关系，盖出了一个房子，对不对？就是能量跟物质织成了一个新的现象出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画面感，称之为木。而因为这样子的话，我昨天讲到木的部分比较多，是勾芒之气嘛，对不对？相反对立的元素可以调和，就是能量跟物质之间能够形成现象。那这样阴跟阳之间互相的结合在一起，产生更强大的东西，这一个所谓木的动作，那当然在伤寒论的厥阴病就很清楚的是标示说，这个木气的功能是把阴跟阳粘合起来。所以一旦厥阴这个地方受伤了，你的阴跟阳就分裂了。那阴跟阳会，那这个风木之气会受伤会分裂。黄帝内经是讲怒啊，就是你很生气很生气，你的肝脏会受伤。但是如果你要我说伤寒论的这个，这是一般般的伤肝。那而且这个怒啊，我们其实临床上看到的就是，你生气了就大发脾气的话，其实没有那么伤肝。可怕的是那个生闷气的，就是生气以后忍着不要表现出来的那个肝脉，那个尖尖的那个脉会维持很久。那但是呢，现在的人啊，肝经受伤的那个怒啊，其实又有 更多一层的我执把它罩住，就是有一个美德叫忍耐。就是人在忍耐的时候，其实他是非常怒上胆的，可是他本人没有，因为很会忍的人啊，连就是比较不会忍的人，完全不会忍的人就大发脾气嘛，有一点会忍的人就记恨很久嘛，那很会忍的就是完全感觉不到自己在生气，这你可以想象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说这个怒伤肝这件事情啊，如果会伤到这个肝经的话，通常这个肝经会影响到的，一是直接得肉体的肝癌啦。那其实得肝癌，如果是那女生的话，因为肝经会经过人的那个乳头的部位啊，所以如果这个女人得癌症是从乳头的那个位置开始长块块的话，有的时候，因为我说过中医的这个情志的人体地图不能说绝对百分之百正确，因为可能有别的因素，他吃了有毒的有农药的蔬菜说不定也会长化，就是但是呢，就是如果是乳头长癌的人，有相当的机会他是一个长期在忍的人，就是忍到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该怒的那一种，相当有机会就是发作成乳癌或者是肝癌。那就是会破坏厥阴风木之气的，用黄帝内经的那个怒伤肝来讲的一个状态。那当然你可能细部的会觉得说，哎，这个风木之气啊是阴跟阳互相这个调和的一个气，那为什么怒这个情绪会伤到他呢？其实这件事情我也觉得说事实来讲，就是怒这个情绪会伤到啊。可是我因为是做伤寒论的，所以我更多的时候看到的是辩论造成的厥阴风木之气炸掉的现象，就是炸成厥阴病，我看的比较多。然后像是比如说我刚刚上堂课有讲到说那个有一种那个痛的你哦，流的冷汗，这边都是油的那个月经痛，对不对？这个厥阴肝经有那个邪气纠结在里面，那个月经痛，其实那种痛法的人啊，女生啊，有些人就是不久以后就肝癌死掉了，就是他那个伤寒论那个厥阴的那个部分的病，还是到后来会发作成，我这样子讲好像在恐吓你啊，就有的人会变成那个样子好了啊，不要说一定啊，那当然厥阴就是关系的，为什么我们说治厥阴病啊，可以治到什么妇女的阴道感染，因为厥阴经它非常主导到那个非常主导到这个下腹腔的免疫机能，所以比如说盲肠割掉的人，厥阴经的那个免疫能力就会弱一点，所以盲肠割掉的人下腹腔的那个侦测到癌细胞把它吃掉的那个能力可能差一点，所以由此一说，但是我希望我不要相信啊，因为其实相不相信都没有用啊，就是我们这些盲肠曾经割掉的人呢，就是大肠癌的风险度啊，据说是高一点这样子。那因为所以我们台湾现在是得癌症的人是大肠癌第一多啊，就是那我自己是觉得这个大肠癌变得非常多的状况，其实很关系到厥阴病，因为破坏这个厥阴风木之气，就是在这张地图上的破坏，非常直接有效的破坏就是辩论，就是因为厥阴风木之气就是相反对立的元素得以调和，对不对？那辩论就是你遇到相反的意见就要把它消灭掉，不能调和，所以辩论是最直接伤害到厥阴风木之气的。那当然辩论再多一点到了代偿反应的话，代偿反应本质上是一个超级辩论系统，就超级辩论系统的具体内容是这样子，它的这个表面意识的我执啊，结成两个坨坨，一个坨坨叫做我很烂我很差我不够好我很糟糕，一个坨坨叫做我高人一等我有神通我了不起我伟大，就是这两坨我执在互相辩论，就是你的右脑你的心中之能量在旁边都没有话可以讲，两个我执吵架吵得很凶，就是这个在上面伟大的自己无论如何都要打赢这个下面的这个低贱的自己，所以拼命在奋斗，可是这两坨都是我执，那右脑晾在旁边没他的事，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画面。所以代偿反应之类，就是会让这个人强烈的厥阴系统受到重大的破坏。然后在台湾来讲的话，因为代偿反应发作的厉害的人都去搞宗教、搞灵修，所以就变成那种搞宗教、搞灵修的人得大肠癌的几率是特别的高。而且很有趣的是，癌症得癌者都会受苦嘛，大肠癌是比较好医好的一种癌，肝癌是发现通常都没有救的癌。可是呢，你去看台湾的医院的癌症病房，就会发现死的最惨的都是大肠癌，死的最安详的都是肝癌。为什么呢？因为肝癌没有讨价还价的空间，就医生就直接说：“哎，先生，你只有6个月的寿命，好好珍惜你的余生吧。”他就想要跟太太去出国旅行啊，把后事料理好，玩个痛快，然后呢回来等死。所以这样子很安然，你知道，心里头很无挂碍。可是呢，大肠癌就是说，你还有自己的希望，你一定要奋斗下去啊，因为这个很有可能好的、啊。然后就一直治，一直治，然后又复发，然后就拖拖拉拉，就是讨价还价的这样子，一直搞，一直搞，然后就痛苦的不得了而死。所以难治的癌症死得比较好死，好治的癌症死得很痛苦，变成这样一个现象。所以生病就怕生得不够重，对不对？就是整个大肠癌哦，整个过程就像是一个辩论一样，在那边打辩论战。那当你这个人呢，就是处在这种代偿反应的时候，或许我们人也多多少少会有一些逼格啦。所谓我说的逼格是这样的，比如说我有一个，我们台湾有一个老同学啊，那这有时候我觉得这个老同学对我来讲也是好朋友啊，讲他坏话讲那么多我也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还是照讲。就是这个老同学有一点像是乡下出生的姑娘啊，但是呢她现在比较生活安定了。就你知道乡下出生的那种姑娘，一旦生活稍微小康一点之后啊，好像她就常常会听她口头禅会讲说什么，有一些类似那种什么本小姐、本贵妇那种自称，就是因为她曾经见过，所以现在要当贵妇，你知道那种感觉。然后呢，同样在店里面被人家欺，被店员欺负到一下之类的，对不对？我就发现我不怒，她会怒，为什么呢？因为她是本贵妇，而我是死老百姓。就是我是死老百姓的时候，人家这样对我，我觉得对啊，就这样嘛。但是你弄了他的时候，本贵妇怎么怎堪被你如此羞辱，那就怒了。所以怒这个东西，其实跟你这个人逼格高不高是有关系的，是不是？我是中医大师哎，你敢这样跟我讲话吗？那我是你爱跟我怎么讲话就怎么讲话，随便，反正你讲到我受不了，我会逃走。所以就是在怒的这个事情背后，可能也暗含着一个代偿反应形成的逼格，只是这个逼格它不往那个喜伤心的方向发展，而以怒伤肝的方向发展。就是逼格比较高的人啊，就会觉得说好像别人应该听我的话才对，因为我是正确的，他是错误的啊。那你有这种预设的时候，人家不听你的话，你不是就很会被挫败，然后就生气了吗？所以大概啊，就是这个。那当然我会觉得，如果站在一个比较淡淡人的角度来说的话，因为风木之气是能量跟物质交织成现象这个事情，所以呢我觉得要养肝对我来讲比较好的方法，就是不要一年交5次书、哦、每次才赚50000，最好一年交1次书就赚25000，就是你只做一次就做赚比较多的钱，这样比较养肝，对不对？所以我本来哈那个什么上海那50小时冲刺班啊，还想说，哎，是不是明年秋天在四川教一次，后年再到什么深圳教一次，玩3次？我想说不要了吧，站在养肝的立场，明年秋天就说阶梯叔叔这个课从此封麦不唱了，最后机会，你管你在哪一省，一次就教完了，钱赚够的，不要辛苦3次。那你分成3次5次，其实人家一点一点来要干什么嘛，对不对？一次就交掉算了，就怎么做能够就是效率好一点。所以我看到别人在伤肝，就一般人他在伤肝的时候，他也会知道自己在伤肝，只是他会觉得说他的伤肝是 因为我熬夜了，因为我喝酒了，因为我累到了，所以我上肝。可是我看到的伤肝是，这个人跟这个客户花了那么多时间搞来搞去在解决问题，其实这个客户带给你不了什么利润。就你把这个客户丢掉了，你还人生赚回很多时间，就是把时间花了那么多力气，却得不到有效率的成果，这个事情很伤肝。那这是大约讲到肝肠魂啊。那魂这个东西啊，就是肝中藏的魂跟肺中藏的魄是这样子。人的肝呢，它对应的东西是人的手指甲，对不对？就是人的这个肢体的最末梢，就是你能量的你要跟这个物质的世界不断的勾搭打交道，就是很积极的去揉捏这个物质的世界，这个叫做肝中之魂的力道。那肺中藏魄的力道呢，就是很消极的放下一切的物质，回到另外一个世界的力道。所以我们说肺里面的这个魄啊，其实呢肺中有魄这件事情在五行原理上是隐隐有一点点瑕疵的。为什么呢？因为肺的这个气啊，不是纯金之气，金木水火土的金。如果是纯金之气的话，灸膏方就是要挑新日来灸，而不是庚日来灸。纯金之气在大肠，所以人的魄的所在位置呢，其实是人的肛门的位置。肛门在中医又叫魄门。那这个肛门的位置呢，那个地方的那个，其实那个地方是没有肉体的，就是那个空洞的这个那条缝。那个缝呢，在无形的人体里面，那个什么都没有的那个肛门的那个地方，就是人的魄。而这个人的魄，在练瑜伽术的人来讲，就叫做 Kundalini， 叫做浊火。那或者另外用意义的话，叫做一条红色的蛇。就这条红色的蛇，它会想要把你身上所有的这些元素都卷回另外一个形而上的世界去。所以这个瑜伽术说的浊火，就是中医里面说的肛门里面的魄力。那当然，那个道教的练功啊，如果要说这个什么打通任督二脉的小周天，再打通奇经八脉的大周天，小周天练到后来会结出小丹，大周天会结出大丹。等到结出大丹的时候，据说那种修炼者会看到一种内景啊，就只有他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内景是什么？叫做天花乱坠，赤蛇归生，有听过吗？就是说，好像就是瑜伽术里面说的那个顶轮的那个千个花瓣的莲花啊，你的尾椎骨那个底下呢，就是我们说的魄啊，会变成一条红色的蛇飞出来。那个红色的蛇像是你的灵魂能量的精子，那个顶端的那个千瓣莲花是卵子。那这样子，这个精子冲进这个花瓣里面，这个花就受精了，就变果实了，于是这个花瓣就啪啦啪啦落下来。所以据说练内功练到修炼到大丹的人呢，是会看得到自己尾椎骨底下一条红色的蛇飞出来，然后冲到自己的头顶去，然后呢那朵花就变果实，然后花瓣啪啦啪啦落下来，叫做天花乱坠啊，这样的一个画面感。所以那一条，只是说你想想看啊，很多东西的就瑜伽术是觉得这条蛇啊是要坐电梯，一个脉轮一个脉轮往上走的。那中医呢，就不选，就中国人的练内功呢，就不选这个电梯，选这个摩天轮圈圈啊，兜到够了之后呢，这个蛇直接就这样绕上了，然后中间这个电梯这七层楼都先跳过去，这种感觉。只是大家非常不同文化的这个说这种练仙道的修炼故事里面啊，其实都有一些类似的象征物啊，所以这个回到形而上世界的还虚之力，那这个是大肠里面的那一颗魄。那老实说啊，中国人说就是悲伤的情绪会伤肺，是不是？可是呢，其实悲伤的情绪会伤到肺这件事情呢，还是因为肺这个东西是有一部分是金，有一部分是土，所以纯粹的大肠就纯粹的精气伤会伤到他的东西。就是如果你要说什么东西伤大肠的话，那个情绪是固执跟无奈。 固执跟无奈其实也可以说是一体两面的东西。你知道，当一个人啊、哦、死心塌地的认为我就是不能改变，也不要改变的时候，他就会很无奈。因为人遇到一些状况，遇到一些情况，都是需要这个人改变了之后才能走出来的。但是他死也不要改变的时候，他就会很无奈。那这个是最会伤你的扬名造尽之气的情绪。那么，如果是是至于说伤肺的话，我觉得精气多一点，土气少一点，伤到的那个感觉是这样子。就是人会悲伤的话，请问各位同学，如果你很悲伤流眼泪是什么样的感觉？是不是觉得说我现在的痛苦啊，好像别人都帮不到我，我是那么的得不到别人的爱那种感觉？不要说爱，就想太恶心了，就好像大家都没有办法帮得到我，我是孤单单一个人，就是那种会想到自己是孤单无奈的那个想这些事情的时候，人会进入一种悲伤的感觉。那这样子的话，就是纯粹的那个大肠的那个顽固跟无奈，然后跟脾主思的那个思考力稍微混杂一点点的时候，会产生悲伤的情绪。那这样子的话，就是比较作用在肺部。那这个是刚刚从木这边就稍微跳到精，就是木是积极的，跟这个世界发生关系；精是就是很爽快的，不要就不要。所以呢，如果你说我要什么方法啊，可以长养我的木气？我自己觉得对我来讲，最长养木气的就是要做婊子罪，能力贞洁开放，就是说你内在所有对立的元素都可以变成互相帮忙的东西。然后跟外在一点辩论都没有，这个是我觉得最长养木气的方法。那但是呢，如果你要退一级，要说长养木气的话，就是拜托你啊，花一分力气就要有十分收获，不要花十分力气才有一分收获。就是我看，这也是嘲笑你们啊，我看我们大陆一些中医狂热者，对不对？而每天狂热中医好像也花了很多力气了、啊。在网络上叫人家信中医或怎么样，结果他狂热了这么久啊，跟我聊两句，会觉得怎么这个人医术还在地下室等级，就是很奇怪，怎么学个医这么没有效率，对不对？就这样就学完了嘛，是不是？就是做一件事情搞得那么没有效率，都不要说中医有没有推广了，你的肝都先完蛋了。而且说服别人是何等没有效率的事情，你越讲人家越讨厌你。所以就是保养木气，我觉得就是不要跟人辩论啊。然后呢，做事情要看清楚，做什么事是有效率的投资，没有效率的投资就尽量不要去浪费自己力气。要看得到我的魂喜欢的是什么，我的魂是希望我的能量投入这个世界，就能够有很够的现象产生出来，而不是你在丢了几吨的石头，一点水花都溅不起来啊。那那个魂是很难过的，这叫做郁闷啊，肝的这个郁闷伤肝。那至于说养这个阳明燥金之气，其实你要我怎么样可以不要悲伤、不要伤肺，这个我倒是不太擅长。但是呢，怎么样长养阳明燥金之气？我觉得其实一句话都可以抓到一个最重点的。可是这一句话，我看过有人做得很好，可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很能够轻易的做得到，就是无论是工作上或者人事上，只要觉得不舒服了，不管你之前投资了多少爱跟热情跟金钱跟时间，只要现在这一秒它是让你不舒服的东西，就把它丢掉。就你不管你花了是不是花了很多钱养他，花了多少年追他，然后还花了多少会结会花他，花了多少时间适应他，只要这一秒他是对你来讲不舒服的东西，那就丢掉。就是你要发挥作为大肠的本分，吃大便就排掉，不要管他吃进来的时候是多贵的牛排。这样叫魄力。就是如果你昨天吃的是3000块牛排，你今天也不会舍不得不把大便大出去的话，那其他的一切人事物都依此办理，不管之前你是多贵的牛排，现在都是大便，那还可以吗？啊，这样就养得到魄力。 那所以这个金跟木的相对性啊，就是能量归能量，物质归物质，这样是金的一个特质。那至于中国人说这个土啊，土的话，清朝的唐荣川曾经说，土这个东西啊，你如果用象征物来看，泥土嘛，就是有一点木头渣渣，有一点金属屑屑，有一点矿物质，有一点木头渣，有一点水分，有一点热度。所以严格来讲，土就是金木水火土都有一点。所以呢，土就是这个气要变成那个气，在转换的过程里面呢，它好像什么特性都有一点，那个东西就是土。所以中国人的季节土叫做长夏季，有听说过吗？在每季节与季节之间的交界。那这个土是什么功用呢？土啊，在人的心里面就是人的思考力的功，就是我想啊，刚刚我讲庄子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这个不是说，这个人的心力越好，就越不要思考力嘛，对不对？就好像心中之神是好东西啊，那脾中之意就是不好的东西咯。哎，可是脾中之意啊，它好的一面呢，也可以说是我们今天从头到今天一直在试图用一种很无力的方式勾勒医者意也那个意，对不对？就是有很多很多的情报还是需要你的大脑做某种消化处理的，而处理这些情报基本上就是脾的功能。而脾的功能呢，在人类来讲对人类有帮助的是，就当一个人比较社会化的过程的时候啊，你想如果人没有这个脾主思的能力的话，是基本上人就会像动物一样，生气就把对方用嘴巴咬死。就是你没有去想一想我还有什么选择的机会，所以没有那个脾主思的东西，就像动物一样的情绪反应。那所以呢，作为一个经营社会的人类，人类需要一个脾主思，当中有缓冲阶段。就我现在虽然很气，但是我会想说，先不要去把老板打死。我还是回家想想看有没有别的公司要我，我再回来递辞呈好了。就是你还有这样缓一缓的阶段，所以在五行的符码里面，脾的意思、土的意思就是把你拖得慢一点。所以土的五行符码叫后土，皇帝、皇后的那个后，就是国王走在前面，这个皇后跟在后面，就走慢两步。就是如果你是纯粹的只有本能的冲动的话，你太快了。所以好的脾的这个意这个东西呢，从我的角度来讲，我也觉得说，如果我要能够把这个意练得好一点的话，我希望是这样的，就是一般的俗话就称之为度量的东西。就是有的人做些什么事或者发生什么事会让我不高兴的，如果我的这个脾的这个意啊够厚实的话，在我不高兴以前，我还可以有机会想一想啊，就是说，哎，我是不是要不高兴，我是不是现在还是换一个想法，或者专心处理眼前的事情，以后事情处理完了再决定要不要。完全你有一点缓一缓，要不要有情绪？如果你没有这个叫做度量的这个意挡在这里的话，基本上一个刺激马上就爆掉。这样子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让你缓一缓的能量。那当然对我来讲啊，当然这是我个人的，我个人是觉得庄子基本功练熟了以后。奇怪，又在帮庄子打广告，但是你们不要受骗哦。庄子的教练法刚刚两招已经教完了，不用再受骗来上这个课了啊。那两招其实一拍两瞪眼，你做得到做不到就决定，其他不用再挣扎。那我庄子基本功练久了以后，慢慢，终于开始会有这种感觉到脾中之意的快乐，就是有一件事情来让我不高兴，来让我生气的时候，我可以有机会，就是那个意有点长到，就是说，在我生气以前，我都还来得及讲，想说，哎，我好像要生气了，就好像那个骇客任务那个《骇客帝国》那个电影一样，就挡过子弹飞过来，好像飞得比较慢一样，你可以这样子躲下。就是我会觉得说，哎，我觉得我要生气了，就比如说有件事情，我觉得我助教怎么样这个样子啊、哦，我觉得我要生气了。然后我就赶快打电话，我就还来得及哦，打电话说丁助教，对不起啊，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我觉得我快要生气了， 请问一下，我认为我要生气，是因为我认为你做了什么什么事，什么什么事，所以我觉得我要气了。可是呢，是不是我有什么地方搞错了？你可不可以救一救我啊？告诉我讲的故事内容什么地方不是事实，这样我就可以不要记了。那第六条就说，哦，这个事情是这样子，你以为我怎么样偷偷放我弟弟进来，免费吃旅客啊，不付钱？不是的，是我帮他垫钱的，你搞错了。那我就说，哦，原来是我搞错了，那我可以不用记了，谢谢啊。就我在气以前还来得及做完这件事情。就是我只要快要气的时候，就现在已经练庄子练得比较习惯了。就快要气的时候都还来得及啊，去到处求救，然后呢在气出产生气之前呢，就把所有的事实找到，然后就左右脑恢复平衡，然后就不要气了。那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很普通的，就庄子这个系统练久了就会习惯的一个事情。那各位同学如果慢慢的练基本功，我想渐渐会体验到这件事情。不过这个事情呢，这皮长意的这个意啊，练得比较厚实的这件事情，在别的老师来讲的话啊，其实那个标题就比较那个有光芒，听起来比较高大上。就是这个我刚刚说的那个过程，对不对？在别的系统的名称叫做止观法门，就是说你能够在那个心要有波动的时候，赶快用观把它止住。就是用感知力，赶快力善用你的感知力，让你的心会有波动的时候就把它停掉。好，那所以就是如果你养皮的话，养得好的话，就会有止观的境界，我感觉还蛮赚的。那至于说，你说一般我说我总是会胡思乱想，那怎么办？我说那胡思乱想啊，伤皮的话，那还是心力练起来，心力练起来。好，然后。还有，如果你还是要想的话，那我说你拿个笔记本嘛，你每次想未来的什么事情就写下来，然后等到明天真的发生了再来对。你每天都发现你昨天想的都想做，都不是事实。你以为今天到办公室谁会给你脸色看，说你想了半天，结果今天觉得根本请假没来，对不对？每次都想错，你终于会发现你的思考力一点都不值得信赖。那这个思考力完全吞没了感知力的人，就是真正思伤皮的人。会得的癌症叫做肺腺癌，这个就是不是肺里面，是肺旁边的一个腺体，那个东西刚好在皮筋上面。那得肺腺癌的人常常都是相信某一种宗教观或者世界观，可是他相信的那个世界观完完全全不是事实。就他虽然还是跟你相处，看起来是正常人，但他整个对世界的看法是跟事实离得很远的，就是这个叫什么？我经常叫做宗教病，就是有一个很特殊的三观，都不是事实，但他就是有对这个世界看法就是那个样子。那这样的人就是他的思考力已经吞没了他的感知力了，然后往往他那个皮筋遭到破坏的能量啊，会凝聚在这个我们叫做肺腺的地方，然后变成肺腺癌。那至于说脾跟胃啊。就是脾属土，胃也属土，但是胃带一点筋。那如果你说这个人会得胃癌，或者是胃经经过的地方有那个乳房里面肿块，我说肝经是乳头，胃经是乳房。那如果你得了胃癌或者是乳房的肿块，那站在这个五脏与情志的角度，是有可能你是有重大的焦虑。那个焦虑啊的故事情节，就是得乳癌的那种故事情节，比较适当的是，像这种得乳癌、乳头的癌，对不对？比较适合的故事情节就是你的老公讲话很无聊又很爱讲，因为大家身边都在忍着，强忍着他话多又无趣，然后这样子十年八年就乳头就长癌了。那就是其实听人家讲无聊话，对我来讲是很不环保的事情，可是那个又好像没有道德上的。罪可以判，对不对？所以就只好忍着忍着忍着，然后就得肝癌或者得乳头癌了。那如果是得乳房的乳癌或者是胃癌啊，那种比较典型的故事情节呢，是比如说这个女生的先生啊，做生意失败啊，那她就是做得不够成功，然后呢，她就一直就是要帮老公啊去借钱啊，怎么样？我们台湾叫做"嘎三点半"，你们那边有那个类似的词吗？ 就台湾是3:30银行关门，所以一定要在银行关门跳票先把那个钱弄到，所以就到处去跑跳票，你们听得懂吗？啊，就是就到处去筹钱，然后每天在这样的煎熬之中度过。那这样子过一段时间以后，哎，乳房就长来了，或者就胃癌了。像龙帅江哥哥有讲他一个邻居得胃癌的故事，就说他那个有一个从小认识的同乡啊，就是想要去用花钱去买一个小官，然后呢就到处去借贷，借了一大笔钱，好像是900万人民币还是多少，然后就弄到这个也不是什么了不得大的官位，结果就是借那么多钱，当然压力很大啦，对不对？然后在这样的焦虑纠结，就据说是买到那个官，终于要去当官了，当官了发现自己未来不行，啊，就是大概是这样的故事，就是你，也就是说，我们说长养这个胃，因为有带到阳明燥金之气嘛，所以就是说你的这个过度的思考跟你过度的放不下，因为长养阳，因为阳明燥金之气就是我管你要买什么官，对我现在欠人家1块钱我不舒服，我今天就不欠了。是不是？就是现在就甩掉了，就是甩又甩不掉，想又一直要想，然后纠结纠结纠结，这样子的一个结合起来的画面，就很容易到时候就变成胃已经又坏掉了。那当然，刚刚思伤脾啊，会伤到脾的还有一件事叫做压抑，就是想什么都不告诉人家，对不对？就是闷头一直在想自己的，就是不跟人家沟通，也不跟人家确认事实，反正就是我想的，就是也是。同样的，等于是我想的就是对的，但是我也不去跟你讲，哦，这样子闷在那边想啊想，也是思伤脾。那至于说什么新的小肠啊，会不会得什么病呢？小肠基本上很难长来，就是所以就不讲了。就是伤小肠的情绪是冷漠，就什么事情都不理，这种冷漠。但是我觉得。人啊，五脏六腑要烂啊，现代人一定是先报绝因，对不对？那小肠是你都已经死完了，还没病，对不对？所以就不用管它，是不是？而且小肠，因为心脏跟小肠啊，都是这个41.2度的温度，那癌细胞其实是在39度以下的体温才比较能长，所以这种41.2度的地方，癌也长不到它头上，所以这个就就好像保养小肠的品质似乎就不用那么花力气了。不过总的来讲呢，就是其实在这个地方太阳寒水之气啊，还有一点可以还有一点可以说的，还有这个少阳相火。太阳寒水之气就是我们张仲景的六道气场的观念，就是如果这个人啊从厥阴风木开始修理啊，慢慢修到少阴君火，这样子一路修理上去。但我们如果是开药治病，遇到这个人是一个严重的代偿反应的这种装逼型的人，他的厥阴病我真的没有办法出手，因为他自己搞破坏搞太多。甚至你说这个人肝不好，肝不好，我帮他养肝，可是这个养肝的过程他又很会生气。然后有很多会在工作上面接那些没有什么了不得利润，但是把他弄到他焦头烂额的 case， 对不对？这样子肝也养不好啊，对不对？就你在调养的时候，你要考虑到来自于这个情志上面的那个能量结构的破坏，就是可恶的。就中医最可恶的就是人不只是肉体而已，就是肉体之外还有那些东西。所以，那等到少阴君火你要调理的时候，如果这个人啊，他怎么样就是一定要。照别人的眼光活，不能诚实的面对自己，活自己想活的人生。那你这个少阴君火或者是肾虚，你又如何养得起来呢？对不对？所以这时候，如果你的身体已经破烂的时候，那你的这个中医药的调理，你就必须要配合到你这六道气场或者这个五行元素的修理的方法。就是你知道你厥阴风木已经炸掉了，今天已经自体免疫失调，又大肠癌了这样子。那你要救自己的话，你那个代偿反应自己跟自己打辩论战，那个是你自己要停下来啊。你停不下来的话，这个气场它就是每天被你炸掉啊。你吃药怎么修得好？那这个少阴君火的话，你就是对自己不能诚实，就是要觉得说，如果我不做这一行，我妈妈会失落，会伤心，什么的，我老板对我期许很大，什么的，一天到晚就是要别人的眼光看着，就是 要迎合别人的眼光，怕人家不喜欢你，然后就是因为怕别人不爱你，所以自己从不敢去爱自己，就是这样一个状态。那你的烧心军火也熄掉了，或者是你永远都是要答非所问，都要我以为怎么样，对不对？那你那个心力也上不来，那你这一关的怎么样能够推上去呢？那到了太阴师徒的话，就是太阴师徒，其实这种太阴病很多的人啊，我见过的常常是这样的，就是他做什么事情都要思虑周详，三思而后言。我当然我是觉得我这个事情是有点另外一个极端过分。像我有一个好朋友啊，小学的同学，他是广播界做播音员的，那他是一个讲话极端谨慎的人。我开口讲话，动不动就吃螺丝，动不动就咬错字的。他就是那种你听他讲话，哇，每一个字每一个字都从来不会有那个就念不对的地方。而且我有时候讲话什么没话讲一遍啊，就是啊什么啊那个他都没有，就是干干净净的。可是我这个朋友呢，就是很小心一个人，他很小心的一个人。他什么事情呢？就写个文章啊，都要构思的比较仔细。其实他现在好很多，从前啊，构思的很仔细，然后才敢落笔。所以他虽然是一个文坛小有名气的作家哦，他的老婆也在说：“老公，你写的文章我看起来都有点闷闷的。”哦，就是不敢把话讲得很明白，就是都很谨慎、很小心。就是我那个朋友处在那个状态的时候，就是每次感冒都太阴病拉稀，就是他的人就这样很小心，真的三思而后行。那我看他有什么签书会啊，粉丝跟他见面的时候，问我每一个粉丝问那些问题啊，他都是这样的，就是喘口气在头脑面打好草稿，然后呢三思而后言。关于这一点，那就是非常谨慎小心，那个人感冒就老是太阴病。他现在开放很开朗很多了，已经不太那么太阴病了。那所以就是看到那种很谨慎很小心，什么事情都要想好几圈然后才敢做那种人，那他的太阴的这个吃土之气就会相对的就是比较绵缠，比较虚弱一点。那至于说在上面一层啊，这个少阳相火，少阳相火它的本质就是从没有的世界转化到有形的世界的这个界面，就是那个水要生木的时候，好像这个世界跟那个世界中间有一道墙，你要伸手穿越那道墙的那个界面。那当然，少阳这个东西的意义，实际上是在教《伤寒论》的临床的时候，比较能够让同学享受到；讲五脏与情志的时候，比较没有那么大的乐趣了。因为临床用药的时候，你会从很多角度去观察到这个东西有什么意义。比如说，你开柴胡龙母汤的时候，你会发现少阳好像是人的灵魂表面的一个膜，然后呢，你十二经络的污垢啊，都粘在这个膜上。所以你如果要消除心灵创伤，你就喝柴胡龙骨牡蛎汤，就直接大水冲那个十二经络的那个平原就对了，就十二经络都粘在这个膜上面，就一起冲水就好了。所以就是在实际上开药的过程，会觉得说，哎呦，这层膜网还真的是全身的情绪创伤都那个粘在上面。所以呢，外国老师来教的那个什么心灵污垢情志的那个疗愈法啊，他的那个念什么，请帮我去除我情志的污垢那个祈祷文啊，念的时候要扣住这个穴，手上阳三焦经的这个什么穴来的，中主，就是你的情绪的污垢的凝聚点在这个穴，啊，就是这个末网。那至于说保养少阳的口诀啊，是。口诀六个字就讲完，但是呢不容易理解，就是只存在不控制。简单来讲，就是小孩子比较少阳好一点，大人少阳差一点。那我这样子讲，我觉得只存在这件事情好像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了。我想反过来说好了，就是最伤这个少阳之气的情志叫做控制， 就是控制狂的个性的人，基本上他的那个少阳哦的能量都被炸得干干的，就是那种时不时会得少阳病的那种人，通常啊都是那个，有的人是对别人的控制狂，有的人是对自己的控制狂，你能够理解吧？就是对自己的一言一行，他都有非常大的规矩的那种人，少阳往往会比较不好。那对别人的控制狂，如果发作的非常剧烈的话，那个少阳整个烧坏的状态，非常有机会变成淋巴癌。所以我们的中医同业有一个小小的笑话啊，就是有时候遇到一个淋巴癌的患者来啊，就是说什么医生你要帮帮我，我要当个抗癌的斗士，我一定要打赢他，我们就觉得他没救了。就是淋巴癌的能量就是这种一定要怎么样才行的能量。那我有一次在医院遇到一个人，他得淋巴癌，看来也是快死了啊。那我因为我2014年住院嘛，隔壁病床的，那他对我很好，告诉我跟住家在哪里，有什么东西放哪里，那我就聊两句，我就说周兄啊，其实我这个人也是狗嘴吐出象牙，我就问说周兄啊，你这个淋巴癌啊，是医了会好的，还是怎么医了都会死的呀？啊，那结果呢，他说，哎，话不能那么讲，就算他不会好，我也要相信他一定会好。啊，就人一定要正向思考，才会有正向的结果。我跟他都只剩一口气了，还这么奋斗呢。我才发现，我生重病的不是这个感觉，就是他真的很努力的要控制他自己的病情，然后变成好转。那我那个时候生病，整个肺快要烧掉了，结果在医院里面那个吸氧气吸着吸着，好像也是不行了。有一天半夜，那女医生就来恐吓我，他说：“哎，你的肺应该不行了。”你今天晚上睡下去，你的心跳就会停了啊！所以要不要插管子，你自己决定。那插了，你因为你已经拖到现在了啊，这个插的也不一定能活了，你看着办。好，我说，哎，就要死了，就是，哎，简单来说就是说，我看到别人是很奋斗的在生病啊，那我就说，哎，插了也不一定能活啊，那这个我只能想说我要不要活啊？就是，也就是我自己想觉得是这样的。当我病得很厉害快要死掉的时候啊，我并没有那么强的斗志，我只是会觉得你如果问我还想不想活的话，我是挺想活的，就是觉得还有什么东西想吃，还有什么东西想玩，还有什么连续剧没看完，还有漫画的连载在追，所以呢我是想活的。但是呢你问我相不相信自己能活，到那个地方我也觉得不一定能相信，而且我觉得相不相信也没什么用的啊，就是搞不好就是要死的，那也没办法。那我就跟那个医生说，那不然还是插个管子好了啊。那插管子其实很痛苦的，后来我忍不住那个插的痛，就要这边切开，直接就插进去了。那就我就说，不过你再等我5分钟好不好？他说干嘛？就是已经马上就要死了。我说你现在才告诉我要死，我来不及写遗书啊，对不对？这个我让我写个遗书再来插好不好？因为你插了之后怎么样，我就没有机会再来写啦。对不对？如果今天晚上插就死掉了，那我就，他就医生就说，人家医生都是先写好的，哪有你这样的临时才写的？我说我也是临时才知道嘛，对不对？然后呢，就说写一写，然后呢，我就想说，天啊，我衣橱里面有那么多东西，我妈看一定气死，就说妈，衣橱的东西全部叫助教丁跟尹收，你不许动。然后呢，第二个，人生唯一遗憾。哎呦，气死了！早知道我们家美国那个家冰箱里面再拿2桶哈根达斯的柠檬口味的冰淇淋，我就先吃掉。然后好了，好像觉得就差不多这两件事了。啊，差不多，是这样的。所以我的意思是我并没有在那个生病要死的那个当下，有那么强烈的就是如何如何要相信自己活下去，如何如何要控制自己好起来。其实我在这种事情上还相对是比较被动的。所以呢，就是等到度过危险期啦，管子拔掉啦，住到普通病房啊，旁边有这个别人啊，那个人跟我讲他要如何的相信自己好起来，如何的奋斗的时候，我觉得真不愧是淋巴癌患者，就是我就说我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力道去掌控局面，就是要死了就是要死了啊。 就是只是存在，不要控制嘛。啊，要死的就是要死的，病那么重就病那么重嘛，不然还能怎么样嘛？就是我没有，我就是我觉得我的人生没有那么多什么好搞的。但是呢，就是如果你要伤这个少阳三焦之气的话，那你就尽量这样搞吧。啊，就是。那至于阳明燥心之气的保养，刚刚讲到了，不管之前吃进来牛排多值钱，现在是大便的，现在就把它拉掉。那太阳寒水之气，我讲这个是因为我这个话题忍不住有一点想要带到那个练内功的事情，因为你像讲到练内功，讲到什么打通任督二脉，对不对？都是好像需要说，哎，你的丹田有一个气凝聚在丹田。然后这个气甚至凝聚的比较够多了，会往下走的这种尾椎骨绕上来这种事情，对不对？可是呢，其实在我的中医观点来讲啊，那个能够让气凝聚在那个丹田，是要你这个太阳寒水之气的气场都补到满格的时候才会出现。就是早于这个练功的话，都是没有效，但就是练功治病嘛，啊，不能说是练那个功。所以就是说，你要这个六道气场都修好，你在内功的世界才有一个入场券，不然的话，你练出来的丹田都是假的。那假的丹田怎么样？说不定下堂课再来讲。不过太阳寒水之气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啊？我偶尔看到一个小事情，会觉得，哎，这个事情是太阳寒水之气。可是呢，我觉得这个东西练到太阳寒水之气啊，基本上已经是需要所谓的彼岸主导了。就是要潜在意识 支配表面意识才能做到。你这个我们的表面意识的头脑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去做出补太阳寒水之气的行为，也就是水的能量是潜在意识的世界，这潜在意识世界的东西能够灌溉到你的表面意识的时候，你会有它。可是你自己这边要努力又有点难，所以当然庄子的方法都能有用，对不对？那你表面意识慢慢能够纳入更多的潜在意识的含量，这也算是补水嘛。那所以我如果像我这种练庄子的人，就会觉得我表面意识里面潜在意识都含量还没有够的时候，我的身上的水的这个气就是还没有补满。没有补满的时候，你又练什么内功呢？就是你的气还不够，就是你的这个十二道经络的这个河流啊还没有满的时候，你开一个奇经八脉的大海去给它灌。你十二经脉都抽干掉，你会全身哪里都长癌，就是这个是有它的那个不，就是顺序上的那个难度的。那我说我看到别人的太阳寒水之气是这样的，比如说我的助教，台湾的助教小芳啊，我这样说的故事是圣经故事啊，别人要打你左脸，连右脸都给他打的故事啊。就有一次小芳助教在逛这个宅男天国万年大楼的时候，跟同学在逛，然后跟一个人走路的时候，他好像跟那个人擦到一下，然后那个人是有点流氓气的人啊，就很凶的这样子，你刚刚包偷到我了，知道吗？给我赶快道歉。结果小芳跟朋友刚好是走进电梯，然后回过头来看对方很凶的跟他道歉，那小芳呢就深深的一鞠躬说，对不起，我错了，请原谅哦。然后呢电梯门缓缓的关上，然后那个外面那个人像抽风一样的，就是用最温柔的方法把人家打得惨惨。那我也觉得那个真的是潜在意识支配表面意识，灵机一动会有的反应，你这也不能故意的，对不对？所以就是上善若水呢，就大概偶尔会看到一次，我觉得那个能量是上善若水的能量。那不过呢，就是说说了啊，反正我们。我什么事情也不是想那么好高骛远，像同学有些同学啊，问我一个什么问题，我都觉得说这是好高骛远的问题。就你现在的医术，伤寒论什么招都不会，地下室等级的医术，不要问我那么高的问题啊，不会的先把它弄坏了再来问啊，大概是这样子。那我们已经到上时间就不休息了，下堂课留多一点时间同学讨论好不好？好，休息一下。